衡量，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，唯一的感觉是伤伤伤。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，我伸出手却只是冰冷铁窗。若写诗它总叫人更加悲伤，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幻。我以为我从此能快乐飞翔，在梦醒后却只是冰冷铁窗。若写诗它能叫 我

总是为我心疼，不想永远依赖你的体温。我害怕你爱到最后失去灵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爸爸妹妹和弟弟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Yeah. Thank you.